啊，这我简单给大家翻译一下啊，说肝脏啊是人的整个什么呢，大血库啊，肝藏血嘛，是气血的仓库啊。但是肝脏这个仓库它和咱们生活当中仓库不一样，说这生活当中仓库就是防盗防抢防老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这仓库得密闭，别让老虎给我老鼠给我盗了，是吧？肝脏不是啊，肝脏这仓库是谁要血我就给谁供应，当然了，他得受心脏的指派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肝者将军之官，生发生发毛略出焉，所以说你的肝脏好的人，这人的智谋啊就比较强，叫聪明啊，耳聪目明啊，耳聪目明，是吧？所以说你像那眼病的人啊，叫什么呢，叫目不明，人上了年纪夜尿一频耳朵就聋了，叫耳不聪啊。所以我们常说聪明聪明，原来都指的这孩子机灵啊。怎么才能看出机灵啊？这小孩眼睛字儿亮倍儿亮啊，那耳朵呢聪慧，什么都能听得见，一喊他这都理会你，是吧？我们经常生活当中也骂人，是吧？啊，说喊一个人，你喊了半天没理会你，生气了，你聋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聋你不言语一声，你看。所以这人呢，如果耳朵聋，就显得傻，是吧？没反应啊，你跟人说话，你爱答不理的，你聋啊，啊！所以人上了年纪，一旦这耳朵背了，啊，叫一聋傻三分，啊，一旦这人聋了，傻三分。啊，眼睛再不明亮了又傻三分啊，所以老年痴呆那就剩 30% 的机灵劲儿了，对不对？脏腑根源还是要平补肝肾啊。肾主藏血，所以说你看那化疗为什么掉头发啊，你看那医院化疗人为什么都剃个大秃瓢啊，头发掉的这一块那一块的就都不如推光了，为什么？伤了肝血啊，包括女人生完孩子为什么掉头发脱发啊，都是伤了肝血，是吧？所以肝藏血，发为血瘀。包括我给大家讲那灰指甲啊，那句话怎么说了，说假话说了100遍成了真话了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到什么时候假的真不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灰指甲真菌感染只是个诱因，是不是啊？那有人怎么一辈子不长啊？哎，你就看看你手指盖的营养圈，你看你手指盖是平滑的还是凹陷的还是起棱子的，所以人手指甲盖的营养状况就反映着你肝脏的营养状况，你营养不好啊，出头的攒子先烂呢，所以长灰指甲就说明你的肝血已经营养不良了，你却要用一个伤肝的抗生素去治，你不雪上加霜吗？所以我给灰指甲的方法很简单，第一不用抗生素，那用啥？用五子粉呢，啊，五子粉呢直接补肝血，肝血一足，你再长出来是好指甲，把那坏指甲就顶掉了，是吧？多长时间？3个月，是吧？你看人剪指甲一般1个礼拜一剪，是吧？1个礼拜剪个0.5毫米1毫米，对吧？啊，那算下来呢，人指甲盖多长啊？10毫米，是吧？也就1个月，什么呢？也就3个月，啊，90天左右，啊，更新一遍。那么肝主人一身之筋，这我在五脏六腑当中有五行啊，再往早了讲课叫一个手指里边有五脏六腑，啊，那这回咱们告诉大家叫五脏六腑当中还有。五脏六腑，是吧？《黄帝内经》里边怎么说的？啊，这人呢，啊，以什么呢？以这个肉为墙，啊，肉为墙。以这个骨头，骨头是人的支架，而反过来呢，啊，反过来呢，啊，人用皮来包绕。而这筋呢，筋为刚，啊，筋为刚，啊，人的这个肌肉弹性 它是生命之弹性所在，是吧？所以这骨头它是个支架，啊，骨头是人的框架，啊，是人的房梁，啊，房梁，啊，四梁八柱。那么在五脏当中，啊，人的每个脏腑的，我们中医叫脏象，啊，中医叫脏象，单拿出来一个内脏，它同样，是吧？你说这人经常摔跟头就皮破裂了。是不是啊？那有的心脏破裂了，它都是肾精耗损了，尿毒症的人就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因为是以你这个什么呢？以你的这个骨肾来做支架的，是吧？你肾精亏，你那支架就弱，是吧？哎，以这肌肉作为墙壁，房子墙，以筋为钢，啊，以筋为钢。啊，以这肝脏组的这个筋作为弹性，有弹性，是吧？气血通，经络通，人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一来呢，哎，这肝主人一身的弹性，看得直接一点，你胳膊腿的弹性，腰椎间盘的弹性，是吧？颈腰椎的弹性，这都看得见摸得着的。你看不见摸不着里边的你血管的弹性，你内脏的弹性，你性格的弹性，啊，有的时候，哎，别惹我啊，我脾气不好，是吧？这人控制不了的脾气，那他就控制不住了他肝的调达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调达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是吧？你说我不撞南墙不回头，那你肝有毛病呗？嘿嘿，你叫能伸不能屈，能伸不能屈就折了呗。是不是啊？就像老年人一下腰下大步劲儿，咔嚓，腰椎压缩性骨折了。你要宁折不弯，那是病啊！你肝血亏了，得养肝肾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肝藏血的作用啊！主人一身之屈直。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，这个怎么解释呢？哎，就是讲这个产地啊，产地是吧？就是松土啊。啊，松土，是吧？这土啊，如果是密固的，它太坚硬如石，这土啊，怎么才能有生命呢？是不是啊？这土里边怎么才能长庄稼？首先，这个土啊，它应该是温暖的土，啊，温暖的土地儿，啊，我们上回讲了，叫肾阳为脾阳之根，阳光照大地，暖暖的土地才能长出苗来。你这土地光暖不行，你还得有水分。你光有水分不行，你还得什么呢？把这地啊泛起来，把这土打碎，它得进来氧气，它得进来氧气。你这样的土地才能长庄稼。所以产地啊，它不是光为了除草，还为了松土。土一松，氧气才能进去，这根系才能透气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啊，在讲这个肝肾同补，讲这个肝者将军之官，胆者中正之官的时候，一定要带着这个脾来讲啊，因为肝脏的这个生命功能讲起来很抽象啊，很抽象，是吧？哎，反过来呢，你有了脾脏，脾胃啊，他的气血生化呀，脾吃东西有没有胃口啊，肚子胀不胀，疼不疼啊，哎，你这个和肝胆一结合起来，他就容易解答了。那他就容易解答了。啊，这是肝木克脾土，适当的克，你胃肠蠕动有力，你包括那胃下垂的病。啊，我又要讲这胃下垂的病。胃下垂好多人认为是胃病，是吧？而事实上懂中医的人都明白，中气下陷，它实际上是肝病，是肝不主筋，肝血不足不能养筋，你那个胃的叫无力型的胃，你那胃软塌塌的，肌肉收缩无力，这个就是你那肝血不能养筋。回过头来，那个腰椎间盘突出，你包括脱肛，对不对？你做完手术大便改不出来了，哎，这都是肝不主筋了，